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这首来自陶喆的 Angeline 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映蓉的 Ting a Ling。 醒来在窗外你气味放里悄悄跳上琴键，开始浪漫情节。听啊听啊你，不出意外是你，不用距离也感觉心有灵犀。什么关卡冒险像在度假，轻松不乏温柔的抚摸在你脸上。 Sexy baby girl like me, and you pussy like it, I know man you feel like me. Want to touch up by you body, that's what I make me happy. Tell me know why you think that I'm a pervert. For you to reach baby, tomorrow moment you came back. Stepping on the feather man to the king, so I'm entertainer. Ting a ling a ling, I see a valley cooking. Get sun on the king, let me put on the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中国话呢，是华语女子团体 S.H.E 演唱的一首嘻哈风格的快歌。2007年开始呢，这首歌获得了包括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排行榜、港台全国至尊金曲大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金曲、 Music Radio 中国特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在内的多个奖项。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响，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想绑在板凳上。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出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说妈妈河，弟弟说妈妈河，河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哪鹅过河。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我 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在各地的晚上，想不想疯一疯狂？见到面具，戴上再不渴望上膛。来到十八号方向，想轻轻摇晃线，尽量别慌张，再来千万欲望。想要爱的念头，有谁能阻挡？光年音乐帮不帮你更能喊放？经历过瘾不止这样，心也和解不止现场，爱的气氛还在酝酿，情绪早已上涨。在各地的晚上，想不想疯一疯狂？先把面具戴上，再把渴望上膛。将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的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天上的戏太满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 tries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 现在灭绝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去戴上，再把渴望上膛。将来到十八号房，想不想轻轻摇晃？先酝酿杯荒唐，再来填满欲望。管他慌张不慌张，天色繁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现在你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既然已经放手，管他慌张不慌张，天上的星怎么一场？先脱下你的伪装，随着节奏解放。Nothing's right and nothing's wrong, just say it what you want.现在你就在梁上，站在堕落天堂。 我们说好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来自于一段誓言，讲述了近乎完美但脆弱的初恋般的感情。脆弱因为它终究熬不过这个世界上的纷扰，脆弱因为终究没有结局。歌曲延续了张靓颖这个对世界的情绪以及情感的认知，她很乐观，看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同样呢也很悲伤，因为懂得这个世界的诸多无奈。 好吗？一句话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向左我向右，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也当作朋友，时间说我们从此不可能

岁月，这里是品味一零三三，问候到你们。我们都习惯以为自己还有很多的时间，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掌握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相比起永恒，我们在生命当中像流星一样的一闪即逝，是不是要等到坠落的那一刻，我们才后悔自己已经错过了闪亮的机会呢？来听到的歌是邓紫棋的《下一秒》。对自己好一点，

半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vedo che sei. Non lo so.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Aqua 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有一杯咖啡叫做苦。是单数，就算是义无反顾再付出，爱情却已穷途末路。有人被咖啡叫幸福，品尝到相同的温度，就算是不由自主迷乱路，也不会轻易乱脚步。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在一首来自 Sarah 的不得不在乎过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筷子兄弟演唱的我们是太阳。 曾经我们年少轻狂，而今散落在四方，星辰大海念念不忘，眼中永存光芒。生命的荣光，去乘风破浪。那共同的誓言啊，你还记得吗？出发，我们就

说假如不是不明白还想看清楚反而让你的面目变得模糊越在乎的人越小心安抚反而另一个吻也留不住我也不想这模样反反复复反正最后那个人都孤独你的甜蜜变成我的恐怖离开你有没有帮助我也想这模样起起伏伏反正每段关系都是孤独眼看感情变成一个包袱不怪我太渴望得到你的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汪峰的歌总是那样的苍凉，那样的直指人心，那样的震撼灵魂。他用音乐传达着热情和力量，用音乐表达着对于社会的思考和愤怒，用音乐拷问鞭挞着灵魂，让我们在接受音乐洗礼的同时叩问自己的本真，让我们在这个浮躁物欲横流浑浑噩噩的时代能够有勇气去追求怒放的生命。 曾经都是死跌倒在路上，曾经都是自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让怒放的生命像是飞翔在辽阔天空，向上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